各位观众你好，我是梁锦祥，咁我是 MyRadio 嘅台长啦。咁我主持嘅节目咧系多到我自己都唔记得嘅。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 MyRadio 系好需要大家长期嘅同埋稳定嘅支持。咁呢个支持咧，其实要体现喺嗰个月费上面嘅数目吓。咁所以咧，我就喺度呼吁大家咧，继续系交月费俾 MyRadio。特別咧係之前我個人所負責同埋有份主持嘅節目，多謝大家。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的11月23日下午3:30，我就在這個機場做這個鬱敏踢爆的 Facebook 直播。今天的題目呢就主要針對昨天這個政務司司長，因為梁振英現在不在香港，他是署任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這一位說天堂已經留了個位給他了，因為他做了很多好事啊。咁佢又成日老鼠跌落天平，自己認為自己過去啊個政績咧係值得驕傲嘅。嗱，呢個女人我同佢交手好多年，可以話係四個字可以形容：囂張跋扈。如果加多四個字咧，就叫目中無人，係咪？嗱，佢會唔會去選行政長官咧？咁而家咧其實都係一個問號嚟嘅。不過我今日要講嘅咧就係佢喺琴日。以處理行政長官的身份出席這個行政會議，完了之後走出來搏咪講兩件事。第一件呢就是講這個梁國雄在上個禮拜發展事務委員會開會的時候，他就去搶了這個發展局副局長馬兆祥在台面上的一份文件。那次呢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是討論橫洲事件，橫洲事件就出現一些懷疑是醜聞，一間顧問公司他挪用了政府的資料，然後作為給另外一個發展商參考的顧問報告，這個基本上可能是犯法都未定。在立法會裏面發展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即是立法會議員提出質疑，這個非常之正常的。梁國雄就循例都要行出行入啊，叫口號啊咁樣。咁嗰日咧，佢就走埋去呢個發展局副局長馬兆祥嘅台面，攞咗嗰份文件，然後就俾呢一個朱海迪。咁咧冇幾耐啊，會後啊，呢一個馬兆祥咧就報警求助，係咪？咁亦都講到話嗰啲係機密文件。咁我就喺度諗，你嚟立法會帶嚟嘅文件有咩機密啊？如果你講嗰個係機密文件，然後報警處理，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荒謬嘅一件事。嗱，而家睇落又唔似當係機密文件，而係就話你搶佢嗰份文件，呢個行為係違反咩法律呢？我而家都拗緊頭。但係你政府呢一種咁嘅態度咧，報警處理，立法會議員喺議會裏邊受《權力及特權條例》保護，有言論免責權，即使佢有呢啲咁嘅肢體動作。佢都係表達意見嘅一種方式，係咪？喂，去到法庭都有排審啦，係咪？咁但係好多人就可能覺得唔係啊，政府而家姿態咁高，對你嗰個議會咧係極盡羞辱之能事，因為過去八年黃毓民喺議會羞辱啲官員，基本上令到佢哋無地自容。而家黃毓民唔喺度啦，你呢啲議員想搞抗爭喺議會裏邊，你試圖想羞辱佢，佢就報警，動不動就報警。其實立法會有議事規則，議員行為不檢，主席是可以將這個議員趕出這個立法會的會議廳，是吧？在那一次會裏面他們不能夠繼續出席，這個已經是議事規則對行為不檢的議員的最高懲罰。當然現在你可以修改議事規則啦，因為 DQ 了梁游，那就剩下17個對17個在地區直選那裡，是吧？那就分分鐘呢分組投票修改議事規則就有機會過㗎啦，就唔係好似游蕙禎初初話啊，我要捍衞議事規則， 咁啊，佢唔知道原來分組投票嘅個議員議案嚟嘅，因為你非建制派有19個議員咧，呢、這個所謂修改議事規則，除非你非建制派或者民主派有人即係贊成，否則嘅話永遠都過唔到嘅。但係而家情況唔同啦，因為你梁游兩個人俾人 DQ 咗啦嘛，而家17-17嘛，分分鐘會死得，係嘛？嗱呢筆我哋唔講，而家議會抗爭咧，政府對付議會抗爭就係動接就係報警拉人。講下講又關我事，我喺議會掟隻杯，係嘛？你話我普通襲擊梁振英，喺法院度定咗罪，而且判兩個禮拜監，我都已經講噶啦。我呢一個案例一出，你所有啲人喺議會裏邊搞咩抗爭，都有機會俾政府報警拉人。嗱，呢個係極其荒謬嘅一件事。議會嘅主權已經冇咗，議會嘅尊嚴亦都蕩然無存。因為那個是議會抗爭，除非你在議會裏面真的公開傷人，甚至殺人，或者觸犯即係所謂變成一個現行犯，即係你眾目睽睽之下你觸犯刑事罪行咁啊，咁先可以拉人嘅。入去議會搜證又未經過呢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同埋秘書長嘅同意，在我嗰件案裏面2014年嘅七月，嗱我呢個做咗個案例嘅。以後對付你啲議員，你抗咩爭掟咩嘢，就報警拉你。喂，咁你行政立法關係點會好啊，大佬係咪啊？梁振英強硬，林鄭月娥強硬。嗱，我嗰個例子咧，其實我喺議會抗爭咁多年，跳跳件件事佢都可以報警拉我嘅。如果按照今日梁國雄呢一單，係咪可以報警處理嘅話，每一單都得嘅。掟招，曾蔭權可以告我普通襲擊。掟衫。掟落呢個曾偉雄前警務處長曾偉雄嘅身上，可以告我普通襲擊；掃呢一個林瑞麟嗰張台，可以告我普通襲擊，係咪？另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喺發表呢個財政預算案嘅時候，俾我撲埋去掃場，同埋攞佢嗰份 file， 喂，又一樣可以告得。但係問題就係、是，好似財政司司長係咪嗰一單？事后都有人话要报警要告，但是当时曾俊华就话我都唔惊，咁有咩好告啫？如果你告普通袭击，一定要佢惊嘛。咁由于梁振英唔够 man 啊嘛，呢个垃圾嚟噶嘛，佢惊啊嘛，佢话自己宁愿话自己惊，佢都要对我哋即系吓所谓严惩啦，不姑息啦，系咪？基于梁振英呢种心态，所有喺议会里边抗争嘅议员都有机会。俾呢個政府動接就去報警，嗱你諗下一個發展局副局長芝麻綠豆官，議會裏面出現有呢啲咁嘅肢體抗爭，又冇傷到佢，攞咗個台面上份文件交俾你個朱海迪，喂咁樣都可以去報警，梗唔係佢主意啦。呢、這個九成就係林鄭月娥嘅主意啦。林鄭月娥主意就係佢揣摩到梁振英嘅主意，因為梁振英當年對付黃毓民，係嘛？要將佢成諸於法，絕不姑息啊！大家拍爛手掌，而家告入咗，仲要判過兩個禮拜監。咁跟住你後面呢啲人仲有咩運行咧？嗱、啊，我睇法就係同個人冇乜關係嘅。我哋點解要上訴？可能要使超過100万嚟上訴，就係、是、希望打甩呢單官司，令到後面嗰啲人喺議會抗爭係唔會俾人告入同埋判刑，係咪？希望做一個案例，係咪？寧願揞100几万出嚟，老實講啊，我真係坐兩個禮拜監，慳翻呢100几万，但係我都要打呢一場官司。雖然我而家唔係議員，我都要捍衞香港立法機關嗰個議會嘅尊嚴。即係我唔係話我自己量度好大，譬如好似梁國雄呢啲所謂，老實講啊，喺議會再做呢啲嘢已經係無效嘅啦。尤其是梁國雄呢啲咁嘅做法，但係你個政府呢一種咁嘅態度，係咪？肆无忌惮去羞辱议会，系咪？肆无忌惮去羞辱啲议员，系咪？而家啲议员对啲官有咩杀伤力咧？你开咗会咁耐，有见几多个议员对住呢个官员破口大骂，好似黄毓民咁冇，但系都动辄会俾人，即系俾呢个政府报警拉人，甚至告上法庭，然后就判你坐监。如果我哋嘅立法会议员，特别系啲反对派，你仲喺度坐喺度做，即系继续啊，即系做埋啲和理非非嘅，固然系死啦。即使你好似梁国雄呢种咁嘅style嘅抗争，都系已经冇意义。 你必须要擒腿抢咪，擒台抢咪，扫场，甚至乎出现肢体冲突，否则的话你的议会是没办法改变的。政府一定是继续尽逼，如果你的议员继续暗春的话，你就慢慢地被人阉割。如果连一个民意代表会有民意授权的议会，有一半以上的议员是地区直选，都一样没办法在议会发挥监察政府的话，那你香港这个特区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香港就会继续向下沉落，那大家呢就只能够自求多福。好了，那今天呢就因为这一集就在机场录的，跟住呢我就要去美加啊，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不过我尽量呢都会抽时间去做这个玉敏踢爆，不过可能香港在直播的时间呢，因为有时差的问题，就未必在即是啲黃昏嘅時候啊，就可以或者黃金嘅時間，大家可以睇到直播。咁大家可以盡量即係喺 Facebook 度重温，同埋喺 YouTube 度重温啊。拜拜。